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37集，报班兽。众人在看，随着赵普刀甩过的方向，砰一声，一个完整的鱼头落在了地上。此时那鱼虽然只剩下头了，但还是在木板上不停地抽动，鱼眼睛一翻一翻的。众人瞩目一看就皱眉，只见那鱼头有半扇门板那么大，扁平三角，那张嘴老大了，吊钩一样的长长獠牙乱长出嘴外，一双眼睛人头那么大，翻着白眼，全身蜡黄色，带点深棕色斑纹，看着有些像是豹纹。这时就听韩章突然喊了一声： 这是豹斑兽，小心，这东西都是成群来的。 韩章话音刚落，赵普就听黑啸又叫了一声，抬起双蹄一踏地面上的木板，随后转身撒腿就跑。赵普一闪到了黑霄刚才踩地的地方，抬手举起新亭侯，笔直的就插了下来。新亭侯被赵普用强悍的内力一直插到几乎没入水面的时候，就见赵普突然往上一挑，随新亭侯一起飞上半空的还有木板和四溅的水花，以及一条完整的两个人那么长、一扇门那么宽的大豹斑兽。赵普一甩刀，那大鱼直接飞了出去，落到岸边甩了个七荤八素。 嚯，这鱼哪儿来的？怎么那么大？ 豹斑兽最大也就砧板那么大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。 韩章显得有些困惑，徐三爷也惊讶。 就是啊，这东西很少见的，凶猛无比，比他们大几倍的鱼他们都吃的，群攻拿下，鱼肉比牛肉还硬，可卖得起价钱了。 众人集体目测了一下那条被赵普甩上岸的大鱼，展昭大概会喜欢的吧。 不过长得太丑了，所以玉堂从来都不吃，人工养了才会大成这样，野生的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四爷一句话点醒了众人，有人搞鬼。 而且附近河里根本不可能有这种鱼，这里的水太冷了，会冻死的。 这鱼一动就会变得特别有攻击性，没把渔船带出来吃亏了，不然这一网下去赚大了。 那边好几条呢。 话刚说完，就听有人在上方喊，众人扬起脸看，就见林业火蹲在主战舰最高的那根桅杆上，伸手指着不远处。龙桥广上了最大那艘楼船的顶层，手中拿着他那张硬弓，邹良把副将递过来的箭筒丢了上去，右将军接过箭筒之后抽出三支箭开弓射箭，众人就听到咻咻那么几声。林业火到了龙桥广身边，伸手一指，火凤一抬手，右将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箭就已经射出去了。 哎呦，好快啊。 欧阳靠在船头拖着下巴观战。 林业火眼力也不错， 跟沙妖族的血统有关系吧。 邹良说完下船，林业火抬手指哪儿，龙桥广就射哪儿。由于两人动作太快，旁人都看不清楚究竟射了几箭。这时就见另一艘船上，小梁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蹦跶上去了，指着水面喊： 这边一群，往那边游走了。 小梁子话音一落，龙桥广一跃上了他的船，他箭筒里的箭已经射完了，下边邹良拿着两个箭筒丢给小梁子。小梁子刚刚捧到手上，龙桥广已经从他身边跑过，箭筒里的箭少了一半。小梁子赶忙追，就见水面上水花乱溅，两人跳过了四艘船之后，龙桥广抽走最后一支箭，对着水面却没射，略瞄准了一下。 刚才都不用瞄准的，这次怎么了？ 小梁子不解的同时，就见龙桥广的箭头正在缓缓移动，但是此时水面上除了浮起来的重箭的大鱼尸体之外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水面都被血水给染红了。就在小梁子扒着船头想看看清楚的时候，龙桥广一箭射出，随着他手中的箭飞出，众人就见一个黑色的身影跟着飞了出去。邹良抄着水追上龙桥广的那支箭，随后 一把抓住竖在水面上的剑，纵身一跃，众人就见他拽着剑从水里拖上了一样东西来。仔细一看，众人惊讶了，这次不是鱼了，竟然是个人。那人穿着十分古怪的灰白色衣服，看着像是一件鱼皮，肩头一支剑从肩胛骨扎进去，锁骨穿出来，整个将肩膀贯穿，邹良落地将人往地上一扔。林焰火也从船上下来了，瞧了瞧那人紧闭双眼像是死了一样，就抬手抓住剑尾往外一拔。众人就听到一声惨叫，忍不住一缩脖子，火凤还是一如既往的心狠手辣。不过疼归疼，肩膀上一剑显然是死不掉的，刚才晕了，这会儿倒是疼醒了。龙桥广之所以瞄准了一会儿，估计也是因为想留个活口。此时水面上又平静了下来，众将士回到岸边张望，就见码头附近的一片水域都红了，大大小小的抱扳手尸体浮在水面上，每一只眼睛里都扎着一支剑。那些士兵面面相觑，默默擦了把汗，果然不是靠话痨就能当上右将军的呀。赵普走了回来，看了看地上那人，皱眉， 穿的什么呀？ 这是鼠豚皮做的衣服，鼠豚皮很厚，防水防冻，而且啊，鼠豚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还有毒，所以啊，所有的食肉鱼都不会吃它们。 哦，这鱼是他带过来的。 那人脸煞白，大概知道情况不妙，但是伤重根本动弹不了，蒋平晃着扇子端详了他一下。 水性不错呀，一般人不能在水里潜这么久。 赵普回头看了看远处在众人簇拥下准备回宫的赵真，赵真也在看这边，赵普微微点点头，赵真就上了车起驾回宫。赵普皱眉回过头跟邹良使了个眼色，邹良点头，伸手将那人提起来给了随从带走了。在场只要不傻的人都心中有数，鱼群第一个袭击的就是赵真，于是这是标准的刺王杀价，只是被黑霄和林业火偶然发现了而已，若是谁都没注意，赵真上船的时候被那一阵震到水里，或者突然窜起一条鱼来，没准今天大宋就得办国丧了。赵普自然是要邹良想法子问出那带鱼的刺客是谁指使他的，不过他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， 怎么突然有人行刺赵真，他是不是瞒着什么事情？ 九王爷心事重重地回过头，眼前一张马脸，他吓了一跳，就见黑霄正在他跟前甩鬃毛，还挺得意，大概知道自己立功了。赵普拍了拍他脖子，也得意， 不愧是老子的马。 高兴了一会儿，赵普翻身上马。 你去哪儿啊？ 去到皇宫。 赵普一拍黑霄的屁股，黑霄撒蹄子就跑了。赵真的车马很快回到了皇宫，南宫季站在马车外边看一眼马车上的赵真。 皇上，会是他们干的吗？ 赵真没说话，南宫犹豫了一下。 要不要告诉王爷有备无患呢？不然像今天这样很容易被暗算。 赵真想了一会儿，轻轻点了点头。 我去找王爷。 不用了，数到三他就到了。 南宫一愣，然后就听到远处马蹄声，回头看，果然赵普到皇宫门口了。南宫惊讶了，看赵真。赵真干笑了一声， 哼，朕今天差点叫鱼给吃了。 说着赵真抬头认真吩咐， 今晚叫御膳房做全鱼宴，朕要报仇。 码头一阵骚乱，众将士将被射死的鱼都打捞了上来，堆了一座小山坡。欧阳仰脸捏鼻子， 真腥气。 小梁子仰着脸看着脑袋比他整个人还大的鱼，问韩章： 二叔，这些真能吃吗？ 吃不得。 不是说味道鲜美肉质好吗？ 不过长得真丑。 林彦火捂着鼻子瞄了死鱼堆一眼，嫌弃脸。徐庆抱着胳膊摇摇头， 这鱼太凶，而且主动攻击人，很奇怪。 蒋平伸手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匕首来，对着其中一条鱼鼓鼓囊囊的肚腹部分划了一刀，哗啦一声，一股恶臭扑鼻。众人捂着口鼻退开，看了看从鱼肚子里落出来的东西，都忍不住皱眉，里头有一些腐烂的人的尸体残肢。 吃人的，刚才有人掉下去了。 应该不是现在吃的。 韩章拿着一块帕子蒙着口鼻走过去检查了一下后站了起来。 这鱼是吃腐尸的，有人养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